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提前了解节目直播内容，或者是想在直播过程当中跟我来互动的话，都可以关注微博，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互动渠道。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每个周三都是我们的点歌听大家心情和祝福的时间，今天同样如此。昨天晚间呢，大家在我的微博上面点了很多的歌，我要提前的跟大家说一下，可能今天我们不能够全部听完，我会稍稍的有一些合并的祝福。另外呢，如果你依然说下周我还想听到这首歌从电波当中，那也可以再提醒我一下，好不好？如果今天没有听到你的歌曲的话，但是留言我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念完。想要此刻就来告诉我你听节目的心情，欢迎你通过微博找到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点进正中间的微博两个字儿之后呢，会看到置顶微博，那可以来到我们的听众群。第二条 J 语是今天的直播帖，而 J 语是每个周二的晚间，我稍稍的归纳一下过去的一周我关于工作生活的一些小的感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形成一个系列，也是我们的点歌帖。首先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从今天开始，天安门广场将实施预约参观措施。实施预约参观措施之后，不会影响行人通行，游客进入天安门广场仍然需要安检。另外好消息是，北京连续12天本土无新增病例。12月14号的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消息，从今天开始到2022年的1月15号，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正式发售，市民可以在市属11家公园及双秀公园共计24处年票发售点买到年票。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小编为大家梳理了可以购买年票的发售点。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听歌了。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听到我们的直播，如果你也点了歌的话，听回放的时候也记得可以同步的来告诉我你听节目回放的心情。当然了，如果此刻你正在听节目，也欢迎你来告诉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我们一周4天的节目直播的内容都会在微博上面提前告知大家，然后呢也会大家也会看到哪些朋友在持续的关注我们节目呀，在评论区也可以跟他们产生一个互动。微博的好处呢是大家的互动 可以及时的看到，你也可以去回复你想要去回复的那条评论，大家可以互动起来了。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听歌时光啦，你们准备好了吗？木子同学说，离新年的钟声还有半个月了，回忆这2021年，自己有收获，有遗憾，也有苦恼，但是毕竟还很好的生活着。相比那些不同职业远去的英雄们，我是真的非常感谢他们为了维护我们和平生活的付出。所以呢，想点一首来自于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嗯，今天好像大家真的都已经开始在梳理自己的2021，在回顾和展望了。所以今天的一开始呢，我想替木子同学送出这首《军港之夜》，因为此刻，我们不仅仅要感谢可能离开我们的那些英雄们，还有很多正在为我们此刻的安稳生活而忙碌而付出的人们。比如说我们的听众当中就有一位广东的医生，对不对？大家已经对他很熟悉了，此刻他也不能够听节目，因为呢广东省内现在也有新的疫情发生，他们要连轴转的进行核酸检测，可能还有其他的正常自己范围内的工作要同步的完成，非常的辛苦。吃饭可能没有固定的时间点，刚才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也告诉我们其他的听众说，可能水也不敢多喝，因为要穿防护服，去洗手间没有那么方便。多的祝福就不说了，还是像上周凤凰同学想要送给你的那样，平安就好，而且呢感谢一直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来听《军港之夜》。如果你也想跟我一起来互动，告诉我你听歌的心情，欢迎你通过微博来找到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 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多么辛劳，待到朝霞映红了海面，看我们的战舰又要起锚。 军港之夜，可能很多朋友想问我说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现场版本的。一方面呢是我很喜欢苏小明老师在中间的那一段间奏里面的朗诵独白。另外呢就是这其实印刻了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记忆，就是因为这首歌它诞生的时候我年纪还比较小，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是这个版本，就是他在同一首歌的现场唱的这个版本。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太好听了，而且太感动了。虽然那个时候年纪可能也不太能够理解这首歌的深意，但是就是会被他的演唱所打动。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好歌和好歌手。也谢谢童宁同学对我追鱼总结的喜欢，他说回头看看一周走过的路是否踏实是否顺利，看看有没有走弯路，走了一道弯路也不要紧，修正一下定位，朝着目标走下去就好了，心里有了目标听什么歌都会很感动，就像苏小明的军港之夜摇啊摇。你现在不会已经摇到有困意了吧。好了，听歌的同时呢也欢迎你们来告诉我你们听歌的心情，就像刚才我解释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版本而不是其他的可能录音棚的版本。接下来呢为蝎子同学送歌，他说先付出才会看到人心这句话我很认可，所以呢今年在年末我想说我今年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不去顾虑，相信心中有光就会有好的结果。然后这个最重要的决定呢打了书名号，所以他要听到的是这首歌。不管你心里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定，不去顾虑，然后相信心中的这份光，我也很认可。好了，我们来听最重要的决定。同样的，欢迎你们到微博上面来留下听歌的心情，如果想点歌的话也得先关注我的微博，每周二的晚间是我们点歌的时间。如果不记得了也可以进群，我们会互相提醒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咯。 Yeah. 福没有捷径，只有经历。 最重要的决定，这位已经在年底去做2022年重要决定的朋友，有没有听到我们的歌呢？像他说的一样，这一年已然过去了。可能回头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小遗憾，那个地方做得不够好。但是只要我们心里有光，去做一个决定吧，然后努力的去实现它。凤凰同学说，你可以输，但是不可以放弃，竭尽全力做你该做的事儿，流该流的汗，相信你若坚持，命运自然会给你搭上。比你差的人都还没有放弃，比你好的人仍然在努力，你就没有资格说无能为力。想听一首来自于林俊杰的《翅膀》，祝福我们心中的翅膀羽翼丰满。大家到了年底的时候呀，好像都有很多很多回顾和期许，而你们的总结都比我要优秀。抓紧时间来听这首《翅膀》。听到了大家的留言，或者是听到了歌曲，你我的新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你们到微博来，微博是我们的唯一互动渠道，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找到了。 机场，不同时间，同样的咖啡，不同味觉，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我懂，这不是伤悲，再高都不会累。我们都说好，有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感觉已够安慰。乌云也不再多，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 像凤凰说的，希望大家心里的翅膀都可以羽翼丰满，迎接接下来又要忙碌的一整年。好，我们要抓紧时间听歌，因为后面呢有大家很多的留言，都很长很用心，所以我都想尽量的帮大家去分享出来。如果你喜欢我们周三的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的话呢，也欢迎你现在就到微博上来关注我，这个样子下周或者是未来的周三，你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点歌环节，去为你想要送祝福的那个人来点歌吧。我说一件说，点一首来自于叶倩文的《真心》。真心以为人心最珍贵，迁就你的人不是没有脾气，是舍不得离开你；让你的人不是因为笨，而是在乎你；经常问你干嘛的人不是闲得慌，而是记挂你。茫茫人海中遇见了，很难相遇，一定要珍惜。错过了就真心错过了。今天呢，我还要为我们的月亮同学送一首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和点歌版本的问题，可能我们要二并一了，但是月亮同学的这个留言我会帮他念出来，因为我觉得你的留言也很适合叶倩文的这首《真心》。在念留言之前呢，先要感谢一下这位身在法国的同学。说最近呢很想回国来看一看，但是不知道隔离啊什么之类的，自己是不是可以很顺利的完成。而且呢也还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说，因为法国现在变成了冬令时了，所以工作早上要工作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听我们的直播了，但都没有关系。你看网络一线牵嘛，对不对？你就是通过网络听到我们节目的，那也可以通过网络听到我们节目的回放。都没事儿。他说曾经有一位非常和善的老总，可惜呢得癌症已经去世了。他生前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朋友》，所以想点给他听，希望他能够听到我对他的怀念，也希望现在在打拼的人们都可以保重身体。那你是不是可以接受我今天的这个安排呢？因为我觉得你还怀念这位老总，或者是你曾经的领导吧，可以这样说。确实是因为在工作当中我们也真心对待了彼此，所以接下来我想把这首《真心》送给你。月亮你听到了吗？来自于叶倩文。 看到了黎明，又怕让自己清醒，有多少未知的莫名委屈，要让我强忍着不能哭泣。我真的累了，累得想放弃，逃避，逃回那不再有谁会在乎的过去。过了风雨，在身上留下了痕迹，回想起这一切百感交集，分不清该可悲还是欢喜。我真的累了，累得我无法继续，有谁能看见我那颗平凡执着的心。 在身上留下了痕迹，回想起这一切百感交集，分不清该可悲还是欢喜，我真的累了，累得我无法继续，有谁能看见我那颗平凡执着的心，为何我用真心做的梦，爱的人说的话，没有人愿意相信，而一个小小的天地只属于自己，却如此遥不可及，我只想用真心做个梦，爱个人说些话，安静的面对命运，但这无奈的心情我又能说给谁听，为何我用真心做的梦，爱的人说的话，没有人愿意相信，而一个小小的 你也会觉得有一些无奈，有一些觉得不知道这颗真心应该说给谁听。记住，九四五的电波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听众都可以听你说。在每个周三的下午茶时光，都是我们你的故事谁的歌环节。在微博上给我留言，我帮你念出来这份心情，我们就可以说给更多的人听了。博弈先知说，江夏姐姐虽然他没有写那个下字儿啊，说如今离年底不远了，我想大家都渴望与家人团聚，与心上人相依，我也渴望另一半。现在呢，我想点一首田馥甄的《小幸运》，送给我们这些为爱奔波的年轻人，告诉他爱永远在你身边。那当然要帮你送出啊，因为这也是你对于2022年美好的期许，不是吗？同时呢，他还非常贴心啊，因为我说今天呆呆小熊的歌可能没有办法听到了，下周再提醒我。他说好的，粉丝就应该配合你。不，是谢谢你们的理解。我不是希望你们配合我，而是非常感谢你们每周二准时的来点歌，然后呢，留了这么多的心里话在微博上，可以让我在周三的时候帮你们也用心的念出来，这也是我的小幸运哦。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歌吧，希望你期许的另一半马上就会到来。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是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 相遇，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 今天节目的最后两首歌都是关于对爱的期许的。其实生活嘛，就是很多面的，不只是有工作。前面呢，我们谈了太多的工作了，谈了太多的回顾和希望大家明年更加努力，但是我们好像忽略了爱的期许。所以呢，今天最后的两首歌我们要补上这个很甜甜的一刻。我有时候也在想了，真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今天还在跟好多的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去感慨这件事情。进入12月份，进入冬季之后呢，大家就开始做这样一个梳理，说哎，这一年我到底有什么样的收获，而这一年过去了，明年我应该给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突然觉得我们是不是又该请陶老师来讲一讲。好了，这个节目的规划就留给我去做吧，你们安心的听就好了。谢谢童宁对我们节目这种形式的认可啊，他说这种加叙加意的听歌有的放矢，直击人心，特别打动人，比直接放歌有意思。是这样，确实，以前我也想过说，要不然我们把我最近喜欢的一些歌单啊，或者是流行的一些歌曲啊，我们做一个串联，这样在周三让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小周末嘛。但是后来又想呢，那我说来说去永远说的都是我自己对于这首歌的感触，远不及大家集思广益，你们每一个人想听到这首歌的理由都不同。而听到这首歌在这个下午或者是在回放的时候，你们听完的心情也很不一样。我不能够代表大家来说太多的话，因为我说的都太片面太单一了，所以我才想到说，哎，让大家来点歌吧，然后同时把你们听歌的心情也回复给我吧，这样子我才能够知道，哦，原来千人千面你们是这样想的，你们听到这首歌可能会跟我有同样的感触，可能会完全不一样。这样节目才会有意思，对不对？我们才可以再持续下去。任何事情不都要讲究一个可持续发展吗？这周呢确实有月亮同学还有呆呆小熊的歌都没有来得及播放了。如果你们依然还想要听歌的话，可以在群里面，因为你们两个人都在一群嘛，你们可以在群里面来告诉我。我也解释了一下今天没有来得及放的原因。其他的新加入的朋友啊，如果喜欢我们这个板块的话，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接受几点即放。如果喜欢我们这个板块，想要听歌，然后呢也想跟更多的朋友来交流， 把你可能不太愿意在现实生活当中去说出来的一些话，通过网络，通过电波告诉更多的人。也欢迎你在微博上来找到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点开中间的微博两个字，进入到我的主页之后呢，置顶微博可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跟更多的听众聊天儿。虽然我们不是闲聊啊，就是大家聊的比较少，基本上都是基于节目的内容啊，或者是最近的一些生活的变化。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广东的林医生，那大家每天都会在群里面去问候他，他也会把他自己的一些动向啊，包括对疫情的一些变化呀，自己的一些理解，告诉我们的听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群里面大家很有效的一个互动，而减少那种无效的社交啊，这一点大家不要担心。一般来说呢，置顶微博之后的第一条，按照时间来说就是最近的我们的直播帖，方便大家及时的了解我们节目的内容。好了，又稍稍唠叨了两句，最后为 M 爷的快乐来送歌。他说，江老师，年底啦，我马上就要见到喜欢的人啦，想要在年底的时候多了解一下他，让我们相互了解，变成彼此的最爱人。我想要变成最了解他的人，所以呢，想要点一首歌叫做《了解一下》。好的，这也是你在年底的一个期许和愿望，对不对？很甜蜜，那就用这首甜蜜的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吧。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谢谢你们的喜欢。有更多的节目内容想了解或者是建议，欢迎你到微博上来告诉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啦。明天下午3:18再见吧，了解一下。 你在想知道你在爱，想快更快，直到全退回。我的电影你要终结 ，Baby 你是烈酒让爱变得浓烈。Baby 不要飞翔，和你融为一体。你期待我会为你不顾一切，我是真的如此强烈，你又在我的心里再也做你的 Superman， 给我的世界。Baby I don't wanna be a good man to you， 哎，就像天让我遇见你。Let me be。这样我有点难受，是因为你的名，总是让我有点胡思乱想，都是因为你。我开始慢慢习惯你的思路，要准备对你恭敬。你开始有神秘 ，Baby 让我放过荷尔蒙，先控制你。原来我才想快，想了解多一点，有没时间想变更快一点？我猜你猜，想知道你答案，想快更快。直到今晚 Beautiful Night， My boy that you super fly， 应该是我遭到了心又开始在作怪。了解一下，我恐怕是你的真爱，做你的傻瓜，跟你越来越合拍。闭上眼睛听你的心跳，贪婪的呼吸你身上的味道，每次亲密的碰撞都让我幸福的冒泡。Hey, boy come and kiss me right now。 这感觉让我有点难受，是因为你的名，总是让我有点胡思乱想，都是因为你。我开始慢慢习惯你的思路，要准备对你恭敬。你开始有神秘 ，Baby 让我放过荷尔蒙，想控制你。原来我在想快，想了解多一点，有没时间想变更快一点？我猜你猜，想知道你答案，想快更快，直到今晚 Beautiful Night。I know that I love starting, so take me to the party. You're right, that tasted of my body. All I could be a shawty, so try and get to know me. You put the lid in me. You're right, 我才想快，想了解多一点，有没时间想变更快一点？我猜你猜，想知道你答案，想快更快，直到今晚 beautiful night。 想快，想知道你答案，更快，直到今晚 beautiful night。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 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